各位，刚刚下课的时候，秉忠助教又问了几个非常精彩的问题，但是我决定置之不理。讲到说少阴体质的人得太阳病要怎么办，那我说要降价降解这个方拼那个方，然后四逆汤开的麻黄汤里面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不讲了，因为有些人四逆汤麻黄汤都不认得，对不对？是不是啊？然后秉忠助教又问说啊，那如果少阴体质的人得了少阳病怎么办？我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你没有看过临床，少阴体质得少阳病的那个症状，少阴症的症状跟少阳病的症状加到一起啊，这个出现的症状呢，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柴胡汤症，那个柴胡汤症它有个底子，那个底子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或者是吴茱萸汤，这些咒语你们也别听了。但是有人如果是当专业医师的，应该听得懂我说什么，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他说少阴病体质人，或者甚至厥阴病体质人，有没有可能得太阳病？我说有啊，当然有可能，因为他那个病毒喜欢攻击哪个现象，说那个病毒的兴趣，像恶性流感专攻太阳，对不对？大青龙汤症、麻黄汤症居多。但是呢，那个人底子不够的话，你用完了麻黄，你后续很难收的，是不是？那你要加附子，那预先备着可以。那你要看这人上有没有猪油啊、猪皮汤症，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加附子那他还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讲给专业人听的东西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不急着说了。那另外呢，我说这次上课呢，必定要舍弃一部分，不然走不了，对不对？所以我决定舍弃的东西呢，就是比如说金这个主题，本来是要说到这个跟有形的金的相关性，就比如说这个男人的这个交配的时候喷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女人啊得白带病的时候流掉的那个东西，然后讲到什么药能够填精补带脉之类的那个带脉的运行，然后顺便带到七经八脉去的，这一大块全部都拜拜，这个当做今天的残念，日本话残念遗憾，就是残留的念波，我是很想讲，但脑海里面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一块资料今天没有时间传出来，我们的境界都没有到达无时间感的境界，事实上我们到了也没有用，天也会黑对不对？所以没办法，那这个课程必须要最后的时候要拼命收线，拼命收线拉回主轴，那最后的时候要收回来什么呢？五脏六腑阴阳虚实传变的方向的应用，以及六经体质。当然有同学还要下课还要问秉忠助教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太阳人还是少阳人还是少阴人？我跟你讲，这句话最正确的答案是参考论，从头到尾每一个方你都开得很精熟，你一定分出来，这是最好的答案，不要跳级，不要乱猫，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乱割乱舍，要抓这抓回，就是我知道，就是我自己是一艘船翻了，我在金线绳子抓着，我身上挂着这个金项链不要了，什么不要了，就是只想救自己一条命，就那个样子啊。对，五脏虚实、阴阳传变什么的，然后另外我看能不能抓回来，就是六经病体质它的心理特征有没有办法抓回这条线，然后另外就是。上课讲义都做好的五运六气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很想上吊能舍的都舍了，但是还是要从故事说起啊。 有人说讲完再上吊也还不迟， 鸡腿让你讲不完 这什么体质？什么体质？ 行了，做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事 儿，就是我想讲的东西，我都觉得怦然心动。可是这个时不我与啊，时不我与。那这个，但是呢，要讲这件事儿，五脏六腑阴阳虚实啊，跟六经的这个扣合的点，对不对？还是要讲故事。因为我有一个临床的事情啊，比较好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说呀，你《本草》一味一味符码都清晰，对不对？然后呢，《伤寒论》从头到尾每个方它的版图都清晰， 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呢，一般人以为是补药的，这个人体质也不能耐受的问题，因为他气质太少了，你一补一调动就不行，是不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夫所在。像上次李欣来啊，帮我解决课堂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这小孩呢他胁痛。好，在座有专业人问你啊，胁痛通常我们怎么说他啊？干预，对不对？或者是《伤寒论》的版图，说少阳，对不对？那因为那孩子呀，也跟我学中医，学中医学了蛮久，对不对？他自己也会试试方，试试方，可是试来试去的都不太好。然后呢，就跟我谈的他这个，哎，怎么会那么多啊消过的胁痛的方呢？他都没医好呢。那我一搭他手呢，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脾胃虚成这个样子哦。我看你是先要补脾胃，因为我说胁痛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传遍，肝阳虚会正克成脾阳虚。你的肝阳虚明明显，你的肝郁是阳虚型的，对不对？所以你的那个脾胃脉才会如此之弱啊！你已经克到脾胃都已经弱到不行了，就是阳虚则正克木克土嘛，那阴虚则倒克土克木啊。那这个，那阳实则顺生，对不对？木生火，阴实则逆生，火生木，这样就是五脏六腑阴阳虚实传遍。那个五芒星，每一个东西都有四个方向可以传。那我说，肝阳虚倒克成脾阳虚，已经脾阳虚至极点了，那你一定是补脾胃，救脾阳为优先，不是治这个胁痛。这样听得懂吗？那。结果呢，他搞一搞，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药方学的多了，就东吃吃西吃吃嘛，对不对？换换口味，所以他的胁痛呢，搞来搞去也没怎么好。刚好李欣来给我们学生上课，然后讲到说，哎，这个人一个人啊，如果太阴啊、那少阴、厥阴都有个裂缝啊，你要把少阳的邪气推出来，基本上是没办法的，你要把这些裂缝都合上了，养蓄这个底力，养蓄到够了，你才能推得出来。之类的这个故事情节，刚才也讲过了。那我就把这孩儿啊推上去，说：“李欣啊，这孩子我搞不了，你处理一下。”那结果李欣他就这样分析啊，因为他问这孩子说：“你那吃什么药呢？”他就说：“这个胁痛的方啊，我有看到一个父亲主治胁痛方，我试吃了，试吃之后就更痛。”然后呢，我呢又看到张仲景啊有一个柴胡桂枝汤，哎，我也试吃了，那吃下去呢就觉得不好不坏。那又看到呢，我们平易近人的方里头还有一个加味逍遥散，我也试吃了，吃了之后呢就好些。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同样是肝气郁结，虚实差一点点就不一样。这样听得懂吗？那李欣就说：“你把那个父亲主胁痛方给我抄下来，我看。”李欣就说：“你看这个方里面啊，有枳实啊，有什么东西是破气的？那你这个人呐、啊，少阴也破了，厥阴也破了，太阴呢也不行，你整个那个底子就是悬在那了。那你还用一个破那个郁结之气的破气药，你不是虚上加虚吗？对不对？当然一吃就恶化了。那至于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不补不行，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好不坏。而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它这有一半的药是在补在脾胃中焦，然后微微的药去疏你的肝气之郁结，是偏补的，你好一点了。那故事情节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这个就一个方一个方，我们读医书有时候大家方杂杂学乱乱学，对不对？好像说怎么方是什么东西的特效药。那结果完全不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从伤寒论六经传遍的立场来看，哎，他的体质就是落入哪一块的时候，他那个根本你没办法修就没办法。所以是不是这个故事可以在好几个向度说明这件事？那所以呢，变成说我们看五脏六腑阴阳虚实把个脉啊，你的肺虚，你的胃很寒，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你开方的时候，你所有东西要拿回伤寒论那个版图去，一个药一个药一个药去检查。你这个药在伤寒论这个六七的这个六层的版图，你会打坏哪一层？ 你拉了这一层，坏了那一层就没有用。像这个东西刚刚讲到说，你救了形坏了胃，救了胃坏坏了形，救了形坏了气都不行。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李欣来了之后，我跟我自己的同学感叹说，从前觉得我们搞伤寒啊爽快的地方就是开药啊，就是核子弹打老鼠粗就好，现在觉得非细不可，变成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你说我是伤寒派，对，那你说伤寒派粗糙粗鄙泼辣，我也觉得对，没错，是这样。伤寒论这个药方并不细巧，只是在教学上大开大合，你好学，是这样一回事。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框架知道，那五脏六腑阴阳虚实团面，昨天有同学要我讲仔细一点，其实就是顺逆相克相生嘛，好像没什么好仔细的。你会用药的人一定看得出那个走向，是不是？肝阳虚克成脾阳虚，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是 B 型肝炎的， B 型肝炎是顶代原者，这是标准的肝阳虚体质。你要让 B 型肝炎那个药，那个病毒转阴性，你一定是补脾阳，补到那个脾又漂漂亮亮的，阳气旺盛，你那个 B 型肝炎就转阴了。脾阳虚克成肾阳虚，对不对？典型的症，食脾散，听过没有啊？对不对？脾阳虚，这个水的代谢拖到肾那边，结果呢，小脚啊腿啊容易肿，是不是？那食脾散是又要救肾又要救脾阳啊，是不是？那肾阳虚在克什么呀？心阳虚，对不对？一个人的肾脏的水代谢的功能很差的时候，他的心脏好不了的呀，像一个真武汤症的人，对不对？他一感冒，老人家已经是个少阴体质，真武汤症的那个调子，他一感冒就给你心包积液肺积水啊，上焦就积水了，是不是？怎么救？急的话挺粒子直接泄那个水，不急的话真武汤救也很快。少阴篇有一个专门搞心包积液还有肺积水的一个临床上面的规范，就是什么样的时候你要用真武汤去救这个心包积液肺积水，什么样的情况你要用炙逆汤去救，这是伤寒论很漂亮的一个点。像如果你要我说狂傲话批评那个很会救心脏的李可老中医，对不对？我就会说他那个救法很粗糙啊，张仲景开的比他细。因为真武汤是我们岭南派的镇山之宝，就是真武汤四逆汤中间的转折，用的漂亮的时候可以比你那个半斤一斤的附子要好用。哎，就是伤寒论你读的熟的话，那个心包积液不是用破格救心汤，不是用那么多的附子，而是用真武汤四逆汤中间的细巧转折，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再加一味停粒子去救，你用的药可以很小包。那这个什么肾阳虚在转什么呀？心阳虚在转什么？在克的火在克到哪里去啊？肺阳虚，对不对？那心脏功能不好的人，那一定肺气虚损嘛，对不对？这简直是屁话了，不用讲。胸中大气受损，是不是？所以这所有的这些故事情节，那你要讲生，我们也可以生啊。你要怎么再多几圈，我们可以一直无限度的兜下去。刚刚兜本草已经回不来了，现在要进入下一个迷宫吗？但是兜来兜去呢，反正就是那五十个车站，没什么了不起。刚讲四个站行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要说五十个车站了啊，我看是怎么回事？五站乘以四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是，然后每一个车站大概常用的方有六七个不同的方给你选嘛，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说要现在要说回五阴六气啊，再一点的话，我说如果你是一个中医的初学者啊，你把握这个阴阳虚实的机会，你用药的那个技术面啊可以进步得很快的。就像今年秋天的时候，我就跟莫姐讲，我说就抓着秋天练啊，其实可以练好多方。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秋天啊，这个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这段气刚好是一个肺啊比较容易发燥的气，就是依照五阴六气来讲的话， 那我现在就仅讲到五运六气的话题了，因为我现在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之后，我只要把算法点一下，事情就结束了啊。就肺容易发燥的一段气，所以呢，那现在的这个这一段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段气是那个冬天啊，那个水，太阳寒水在下面主气，客气是少阳向火，那这个是最讨厌的，因为会发温病。所以这一段气的最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说，外面凉飕飕，中间热烘烘。你有没有发觉今年冬天有这个调子？那个状况最讨厌，因为一般来讲，火上面是向火，下面是水，对，火跟水的话是水会不会烧起来。偏偏向火是半火半木的东西，它会从水里面抽能量，把你的肾气一抽上来就发火，就发温病。所以这是这一段气最讨厌的地方，希望不要。所以今年的那个气，我都是今年冬天的补药药法，我跟我们班同学讲了，我台北的去讲两个钟头，我说今年的补药药法全部都要用导龙入海阴或归元法去补。千万不能让那个火有一点浮起来，你往年的话补得上火一点点觉得没关系，暖洋洋，你今年上火一下你给我试试看。那我就说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我跟莫姐就这样讲，其实我这也是遗憾的残念了，不然的话在徐哥那边也要讲，没关系，那个演讲稿还在改书稿，把它补写进去，假装我有讲。就是说比如说前一段气啊，秋天肺容易发燥，但是这个燥啊却悬在那，就是不一定是燥热还是燥寒，你懂吗？只是燥，就是那个深刻刚好是往那个阳明燥经之气发展，就只是燥。那当你这个肺燥的时候，人当然就会有一些感觉了，你可能你的感觉就觉得这个胸口有点热烘烘，有点好像想干咳的感觉，这听得懂吧？那这个时候你当然你要说，哎，我今天先肺发燥了，所以我要吃一些润肺的方剂，是不是？哎，那我们翻开方剂学，润肺的方剂不是就什么清燥救肺汤打头阵吗？对不对？然后桑菊饮，甚至金匮要略的麦门冬汤，是不是？生麦散，还有补肺阿胶汤，还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救咳血的那些方子都是治肺燥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这个方剂学版图里面这些治肺燥药全部都一排列出来，你就会想了，我要吃哪一个，对不对？可是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个季节的调性是肺燥，你先挑一个最平和中正的吃。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挑清燥救肺汤。其实郁嘉言当年发明清燥救肺汤是要用那个肺阴去逆生脾胃之阴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那么远的事情啊，就先说它润肺嘛。你这个一润，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了。清燥救肺汤下去之后，你会可能觉得，哎，我的肺好像没那么干干的感觉了，但是却觉得还热。那就代表以你自己个人体质来讲，或者是刚好吃了什么鱼虾蟹还怎么样的，你的那个燥里面有一点燥热，而清燥救肺汤主要是治燥，不是治热，对不对？所以燥有去，可是热却没有去干净，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觉得胸口哎不太燥了，但是闷热闷热的。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你就挪，像我的话直接就挪到张仲景的竹叶石膏汤，因为那个治肺热很快。对不对？然后也有一点制造，我就直接这个一下就那个感一碗清燥就跟他下去，三个钟头内我就知道可以往竹叶石膏汤挪过去。那或者是清燥救肺汤下去之后，我觉得又想咳了，一润就想咳，不是，那个时候是有夏天的那个热气包在里头有外邪，桑菊饮不必用到麻杏干是银翘散那么重，从桑菊饮。就它有把肺里面的那个热邪，对不对？再引导出来一点，温柔温柔的来。因为你本来肺燥的时候，你都没有黄咳了，你还要把它医到多凶啊？越补越大坑啊，是不是？就挪。然后呢，你可能你用了这个清燥救肺汤，就觉得，哎，怎么搞的？就是有一点没烧着痒处的感觉。那你就知道，你可能啊是在这一个肺的虚块本来就有血虚的问题。所以呢，要用一点就是滋肺阴之血的药，然后再加引导药，比如说紫菀还是你们这点紫苑啊， 紫碗不费阿胶汤，用点阿胶，用点生地，就是只要你会看一个方，左邻右舍的方，每一个季那十几个方，就是一个季节里面，对不对？你的左邻右舍方全部都可以有机会玩一轮，你整个五脏六腑开药的理路一定是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说，中医药不难学，就抓住此时此刻的身体感，一口气就十几个方都熟透。就这样，我一向都在说，我不是在教玄学，这是很普通的，就是你玩着玩着就会玩的东西，不要把它搞难掉。所以，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了，对不对？其他就看你们有没有兴趣整本方剂学这样翻着玩了。那另外下两个子题啊，就是一个是五运六气的推演的子题，其实现在就摘一下五运六气推演的子题好了，因为顺手就把它讲完了。然后至于六经病的那个个性来讲的话，我也可以快快给它秒杀掉。因为六经心理学这个东西啊，不用很用力讲啦，随便点到你一个缺点要改好是三五年，对不对？所以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五这个数字啊，跟六这个数字，每年呢有一个这个每年有一个大运啊，是看这一年的那个天干，就是如果这个就是你看我反面有写啊，反面的话，反面这个五运所主就是说，如果你今年是那个人物甲跟丙这些的话，就是这个五行之气是哪一个太旺太过，那呢如果你这个其他怎么样的话，就是五行之气这个气是不够，就是就这样而已，对不对？就本年，那你们是今年吧，大家要玩什么报纸上的星座专栏本年运势是吧，所以下年2014年是什么年啊？ 甲午。 甲午啊，那甲年是什么样的呀？土太过，所以这一年呢，它注定了你这一年的调性，就是土太过，就是脾胃太湿的意思。那为了这个敦腹，就是土呀，高高的鼓起来，叫做敦腹嘛，一个小土堆儿啊，湿气鼓起来。那代表性的方就是平其湿气的平胃散，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啊，我又可以趁机帮可怜的三生道人哥哥打书了啊。就是他这个地方哈，好像是哪一本的这个有一个什么五运六气的这个更详细的，就是说什么这个气啊，在那时候鸟飞不起来，虫沉不下去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符码去推敲，你懂吧？他会多给你一些重要的符码当做故事情节，所以做完啊，所以明年一年他的状态就是土太过的，就是脾胃偏湿的。所以你一看，哎，自己舌苔厚了，或怎么样了，对不对？身体发重了，就知道吃一点去脾湿的药啊。然后呢，这个六段气啊，反正就写在上头了，大家别紧张啊。因为六段气这个主气呢，一定是春夏秋冬的顺序嘛，对不对？所以就厥阴风木，少阴君我，少阳相火，太阴死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啊，结束。那再来就是客气了。那你说明年这个客气是什么呀？可这反面又有表格给你写好了啊，少阴君火呀，啊，第几？第五个表格，对不对？第五个表格。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第五个表格它就有一个，你看啊，主气是厥阴风，放在下面，太阳寒水在上边，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排列组合，当然我跟你讲，我随便《黄帝内经》里面乱摘三五个字啊，你别相信，就是回去看这里面的完整版。懂不懂？但是逻辑是很简单的，大家听得懂吧？那这个厥阴风木在下面，太阳寒水在上面，本来这个气春天应该是风木之气，然后呢这个太阳寒水这个客气沾到风木之气，对不对？那我们说木气是会把水气抽过来生木的，是不是？所以呢就变成你的身体里面的那个属于肾的那个肾水之气啊，会被这个季节的那个春天的风木之气抽掉一点，然后那个风木之气呢又会生出风气， 所以你就肾虚一点，可是身体里面风邪又多一点，那不是很容易腰痛吗？当然这个腰痛只是举一个例子，懂不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画面感你有。而且我跟你讲，我往下讲没有意思，我们看这个2013年度的，大家都过过这一年的比较有意义吧，对不对？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比较有感觉嘛。所以呢，这个最后面那个表格是2013年的。那2013年，当然2013年你要看一下，请问2013年的那个天干是什么太过不及啊？啊？ 火不及。 火不及就是水气太多，对不对？所以这所有的这个下面这个六气的表格，你也要去看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故事情节里再加一个水气太多，进去跟他做一个小深刻的变化的比。那第一段气不要看，因为，第一段气先不要看了，因为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我是不是什么怪怪的？我是不是哪里放错了啊？我放错了，又打错的呀。表格打错了呀，对，因为不可能是这个排列组合的，所以糟糕怎么办？我现在慌掉了，因为我最后一个表格的最上面一排我整个打错掉了，糟糕糟糕。好，那既然打错了啊，就这个最后一个表格上面一排整个错了，对不对？那咱们来重算。好， 就是应该是 四害对的，是倒数第二。 就是四害那个第二段气的克，其实阳明燥金是对的，对不对？ 对。就是四害不是现在打到最下面一个了吗？应该是倒数第二个。 我看一下啊，一阴二阴三阴，一阴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三阳嘛，对不对？所以四害的话是阳，厥阴风木司天，第三段气一定是厥阴风木，然后四阳相火在前，第六段气一定是四阳相火，第六段是对的，那到底哪儿不对？还是都对？哎，一定是哪儿不对的，这个顺序不对，就是那个上面的客气顺序一定是一阴二阴三阴嘛，然后一阳二阳三阳这个转法嘛，所以厥阴风木的前面，对不对？因为厥阴风木是一阴，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个阳明燥金是错的，是不是？应该是三阳，太阳寒水。对，所以是第一段气是阳明燥金在上面，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倒过来了啊，就是这个第一个表，这个表格的最前面两格是反过来的，对，因为一看就怪啊。所以去年的那个，今年2013年的第一段气是厥阴风木在下面，阳明燥金在上面，对不对？那金气会克木气啊，是不是？所以肝气就被压了呀、啊，所以肝气郁结，这样听得懂吗？但是你说这一年的主运是什么？水不足还是火不足？ 火不足， 水太过。 水不足， 对，其实火不足就有一点水太过，没错。我跟你讲，这个2013年的第一段气啊、哦，我们在台湾的观察，因为我们台湾那个厥阴体质的人多一点哈，所以第一段气我们台湾的人好难过，就是因为火不足，所以火气呢就会去从木气那边抽，因为木生火嘛，对不对？这时候不用讲阴阳虚实的深刻方向，而是单纯的五行，就是火不足的时候，那个火就会想要从木那边，对不对？你说木是火的妈妈嘛，它想抽，所以那个木气啊、哦，就先被火气就抽掉一半去了，就是你的肝脏的那个肝胆之气，那个木气已经先扫掉一半，然后呢，外上面压过来的这个客气阳明燥金，又是金克木，对不对？从格之气，就是拆开那个纠结的那个曲直之气的那个风木之气克心，对不对？所以呢，金克木又把你的这个肝胆的木气又克掉一半，所以我们今年年初的台湾呐、啊，不只是寒瘀右胁呀、啊，而是就是你右胁整个这个右胁整个虚掉了。像我那个之所以有一个孩子可以留着跟李欣去讨论那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他那今年的年初他的肝胆之气被拔光了， 而我们这些搞伤寒的人，今年年初的这个第一段气，都在今夜说，经历一个感觉说，糟糕糟糕糟糕，我的风母之气不见了，就是身上动辄出现那个上热下寒、阴阳分裂那个厥阴病的症状，就厥阴病一直是要发作、要发作、要发作的感觉。所以怎么办？每天酸梅拼命的吃啊，你懂我意思？烟梅子、乌梅。什么都可以，反正酸梅就不停在吃，不停在吃。就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血上寒的，今年第一段期就是在梅子之中度过了。所以呢，这个季节呢，最好促销酸梅啊，非常明显。就你们大陆人没有我们台湾人那么厥阴病，但是我们台湾人只这一下来了，你那个厥阴病的人就这一年整个身体都烂掉。那再来下一段期。是太阳寒水在上面，少阴君火在下面，那就是水克火了，是不是？但这个水克火是它叫为什么写热中？是因为上面的客气水压到底下的火，火呢被水克的状态是你有一团热气哦，被箍住了发不出来，所以说里面容易有发炎的，长什么水泡、口疮、青春痘的症状，这种状态不凶，但是有。然后呢，第三段气，少阳向火，厥阴风木。那完蛋了，这两个气是肝胆相照啊，对不对？那厥阴风木肝胆，因为相火本来就是半火半木，他们同一卦，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以我们《黄帝内经》的讲法，就是肝胆之气啊，忽然之间绝地大反扑，然后那个风火上冲，所以珠峰吊线皆属于肝，就是这个人会有耳朵胀一下，哎，这一条肝胆的这个区块热上来的那种感觉。就大约这个调性，但是也还好，因为其第一段气你风木之气已经快用完了，所以这时候刚好缓它一点不凶。然后下一个也还好，就是说太阴湿土在下面，少阴君火在上面，那我们说火生土嘛，对不对？那火气呢生了土，那土气是湿气啊，是不是？所以这一段气它说黄疸腹肿，就是说你的人身体特别湿，因为黄会发湿，会发黄，湿会发肿嘛。那其实也不严重，所以总要是这段气在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重，有四肢发肿。那这段气，我看这个第四段气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啊？七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哈。那七月下旬九到九月下旬，今年你们回忆一下这段时间你们在干嘛啊？有没有觉得逛街逛得比较疲乏一点啊？ 但今年这个时段就得水肿 的 人的确很多。 很多哦，对啊，对，你们是临床医生，对不对？就那个时段水肿的人多，对不对？湿气堆积，是不是？那再来下一段气，就是我刚刚讲的肺发燥，对不对？就是这个太阴湿土，土生金，生这个阳明燥金，就特别容易有燥气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何治润肺或者润全身的哪儿，那就是顺手学中医的好机会。那至于最后一段气呢？这个温力，太阳海水跟上阳降火，那个水啊不但克不了那个火，反而会生那个火。所以呢，你就是外面呢有冷飕飕的感觉，里面有热烘烘的感觉，热烘烘的感觉如果你治不住的话，一烧起来的话就是啊各种的什么感冒并发的感染，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他写温力是最糟的状态了啊，100个人里面顶多死3个吧，没什么了不起。那你知道这个气其实是生什么东西最多？痛风，水之中有火气勾流，就这个气其实一般家长是发痛风的气，所以大约讲完，好，来这个东西呢，详细情形呢，我们就来打书。三生道人哥哥写的不错呀，你们回去慢慢研究啊，那些相生符码都拼在一起了，你就会越来越懂啦，知识越来越丰富啦。好。我真的是已经拼到没有时间，已经不是笑得出来的时候了。因为你现在要跟我讲那个流进心理学，我现在是欲哭无泪的状态。但是呢，好，流进心理学啊，我也快讲。因为我真的要细细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太阳寒水之气足的人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什么的，有好多好多家常琐事的小故事可以讲，就你要几个故事我可以讲几个故事，可是现在都不行，对不对？ 那厥阴风木之气，你想想看，同样就是一条肝经啊，我们从最差的开始讲，好，同样是这样一条肝经，我们昨天讲五脏与情志，什么愤怒伤肝，什么花很多力气，薪水还很少伤肝，对不对？这些是一个单一十二经络循行而润的肝经受损，但是这个气场里面最后一层墙壁厥阴风木之受损呢，必然是来自于这个人的我讲的所谓代偿反应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修道病写的东西。那这个当一个人的代偿反应的问题，我就说因为代偿反应你要我讲对不对，因为修道病我已经讲那个故事讲了14万字了对不对，然后之后继续反省到现在又多了20万字，所以不能讲。就修道病那个大格局写出来之后对不对，我在家常里面呢又不断的发现自己是怎么样恶搞炸掉自己的厥阴的，然后就发现哎呀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地雷，那里还有一个地雷，然后又可以继续原样下再往下去。比如说我随便说好啦，我因为代偿反应就是说当你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时候，你没有想要疗伤而想要救那个自我感觉，所以你自卑了之后你就赶快营造一个虚幻的这个弗洛伊德说的超我对不对，去构筑那个超我的形象来救你的自我感觉不良好。那我随便讲一个我这三个月内报过绝阴的事情啊，一个是我上课的时候我丁助教给我鬼混，就是他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手机，就是也是影音在那边作奸犯科了，就是影音，但是你有那些年轻人很奇怪，影音上课拿个笔电啊，在笔电上面敲几个字，丁助教手机就可以看到讯息，这是什么呀？就是 有很多东西， 哦，很多东西啊，对对对，所以呢，就影音在上课时就这样的方法跟丁助教聊天，丁助教就笑眯眯看那个，我说丁助教给我放片，他说啊，你说什么？其实我内心真正的感觉是他妈的，老子付你钱不是要你来表演什么叫做废人的，就是我真是被他伤到了，就你助教你好歹上课像样你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呀。受伤了对不对，我不是就很没面子了吗，堂堂一个阶级叔叔居然给助教捅了，就是我很没面子，我想救那个没面子的感觉，所以我要建立一个超然的自我。我跟你讲，如果我要不报绝阴，我就地上坐着哭，我说你欺负我，这样就没事。可是呢，我居然那个时候动了一个念头是，哎，我要怎么跟他讲，就说啊，我要说丁助教啊，你要知道人呢还是学会认真那个品质对你的余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扮演救世主来代偿我的那个受害的感觉，你懂吧？啪，绝阴炸裂，你懂吧？制造一个伟大的自己来拯救那个受伤的自己，这样绝阴就爆掉了。那还要再多讲吗？比如说，前阵子莹她做了一些事情，他们跟丁以轩有一个事情，跟我谈生意，谈那个台中的生意没谈好，然后对方的这个业主啊跟我讲了一些状况，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把这两个人开除掉，然后就把对方业主指出来他们谈生意没做好的事情啊，告诉他们，当然他们也很受伤了啊，因为小孩子出去闯江湖啊，没想到江湖险恶啊，就觉得说原来我们自己那么逊啊，很多事情都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看待我们，就对对方很怠慢啊之类的。那结果因为对方是生意的互动嘛，对不对？我说谭老板，对方是林老板嘛，对不对？谭老板派出来的业务员把林老板晾在那两个礼拜不理他，然后说什么因为莹莹生病所以不理你什么的，就很多小理由弄得人家很就是不有点难过。那我就这样把林老板告诉我的事情一件一件告诉他们，我也不骂了，因为想说跟你讲你们因为这样这样而从这个业务里面被开除掉了也够你上了，对不对？那结果呢，我想说尹跟丁，尹丁还好了，但尹的话总要难过两个礼拜吧，就没想到尹啊，他第二个礼拜再见的时候就笑脸迎我了，我觉得这个颇不自然，对不对？因为到底说疗伤没那么快，就是我又觉得因为他欠缺的那些能力总要再培养个一年半载嘛，对不对？那时候才是没事了。结果呢，尹就笑眯眯的跟另外一个佳慧讲，周佳慧助教讲，他说其实啊，我也觉得我没什么好难过的，因为呢我这个礼拜遇到好多好事啊，比如说班上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他来这个班就是喜欢见到我啊，所以呢我又觉得其实大宇真的很喜欢我的，我没事儿。这叫什么代偿反应，对不对？自我感觉不良好，来赶快抓一些证据说是人家还是喜欢我的怎么样的，来救那个自我感觉不良好。 那我就那时候那句话就是跟李莹讲，我说你啊，学《伤寒论》这么有才，学《阴篇》那么精熟，却这样子随时都要搞在场反应，那不就是买了摇滚区最贵的票在欣赏自己绝音爆炸吗？当然这话也是骂我自己，是不是？是同病相怜啊，但你就明白什么叫在场反应，对不对？只这样一下绝音就裂掉了。那如果你裂掉很多下的话，你的风木之气就变成这个山峰谷的谷卦，那这个邪风一吹啊，如果你肚子里面有蛔虫卵的话，蛔虫先大量增殖，如果没有蛔虫卵的话呢，它就是吹你身体里面的反转入型病毒，比如说肝炎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就发作，因为这病毒忽然之间量会暴增。那如果没有外源来感染你的病毒，它就催你的内源性，人体内界反转入病毒，爆红斑狼疮、自体免疫失调病、糖尿病、绝阴性心脏病。那如果连内源性反转入病毒都还不够它这个邪风吹的话，它直接嚼你的 DNA， 把你的子气挤掉，得癌症。这就是绝阴心理学。怎么救？这个疗愈的那个重量完全不等同那个什么，我生气了伤肝，身体对不起，没那么简单。那个坏能量的重量至少是生气伤肝的100倍。你来这么几下的话，3-5年是反省不完的。那我们台湾人，因为有一个大魔教，叫做佛教。那个爆绝音的招数，不要说爆绝音，根本是在造我们道家说的无相天魔。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什么叫无相天魔，但是我下本书里头，如果我还肯出的话，我会写什么叫无相天魔，就是只有5.5分的念波。我们今天台湾的佛教就专门造这个5.5分的念波，很可怕，紧贴着心理变态的一个叫人要慈悲，叫人要不执着，叫人不要生气，看起来佛光很多，其实是我执都隐形了，所以叫无相天魔的东西，恶劣至极的能量。那这个少阴君火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少阴君火之气丧失，就是我昨天讲的，不能过怦然心动的人生，少阴君火就受损了，跟伤肾经是一样的意思。好不好？所以呢，如果你要救自己的少阴君火，你就尽可能的，就是不喜欢的工作就辞掉，不喜欢的老公就离婚离掉，那少阴就好起来。好，这也不难，是不是？还是很难。那你可以不离嘛，不要见就好。那见也可以嘛，不要说话就好了，只要看电视。越往上越容易是吧？那这个难死我们了，是不是？而且你不要想跳级，就像少阳啊，还有就是你如果少阳不好，对不对？你要先搞清楚你那个少太阴、少阴、厥阴是不是有裂缝，这些底下的裂缝都补起来才能往上爬，懂吧？千万不要跳级。那这个太阴四土啊，如果太阴四土这个气有一道大裂缝的话，这个人的那个脾胃啊，就是永远吃饭处在半不消化的状态，然后他那个大便啊，就放在肚子，就本来你大便赶快下去赶快出来嘛，营养吸吸赶快出来，清爽利落，对不对？他那个大便就永远是好像不脾胃不会动，而放着让他发臭。所以呢，他就是以症状来讲啊，当然少阴病的症状为什么不讲，就伤寒论少阴篇从头读到尾就是那样。因为少阴篇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对不对？一讲的话大概是7天7夜吧，啊，所以都是自己把它好像练熟了就懂了，啊，不难懂，真的不难懂， 就少阴经一下子有寒邪进来，能量不足的时候，扁桃腺就先痛起来，茫茫不止，细心汤把它推出去，或者反佐一点寒凉药，然后再进来转那一下，真武汤症出现了，有怎么样水不能吸收，不能代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心包积液，肺积水，然后手脚发冷，然后而且这中间又有发燥热的机会，少阴寒症之外，还有少阴燥症，然后要用猪油，用猪皮，用什么？不用猪油，鸡蛋黄、猪皮什么，大概就这样一个版图而已了，啊，根本就不难学。我好像陷入半疯狂状态啊。那这个，那至于说太阴是主角，你脾胃的那个消化运化能力、吸收营养能力很差，对不对？那太阴病的人呢，他那个大便因为好像都是跑不动，所以臭在里面，所以他一感冒常常就先拉肚子，拉出来肚子还有点稀稀的，不烫但是臭，因为就是放坏了那种感觉。那这样的人，因为他脾胃不太会吸收，所以呢，他通常身体这里那里会有那种。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精这个字的那个有形的部分不足的部分，因为这个东西要挂到太阴的话，又是什么精这个字，什么泽泻啊，什么药都得讲才行，所以这个东西今天也带不过去。但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脾胃吸收的营养会不到位，就比如说他吃东西吸收到营养不能吸收的营养的精华，所以他身体里面有一些能省的地方会出现先省的状态。那个能省先省，就比如说他的肾上腺的功能可能比人家差一点，它的性功能可能比人家差一点，它的精子量跟活动力可能比人家稀薄一点，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致命的部分先省下来。那太阴病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脾主思嘛，对不对？就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拘谨的，他的思考力完全压掉了他的行动力的人，什么事情都想之又想又不敢做。那讲完好不好？那以这个为主轴，其他你们去发挥嘛。啊，想之又想又不敢做，或者是什么事情都要空想，给他想错了，活在误会之中的人，就事实不是这样，但是我只相信我想的，这种人也是有的，对不对？或者动不动说我以为这三个字的人，对不对？你为什么迟到啊？我以为是约四点嘛，这也太阴病，就他思考力压掉了他真正的感知力去了。那少阳的话，因为我跟李欣两个人呢、啊，现在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的状态，就是我过不了少阳，他也过不了少阳，所以要讲拥有自己的辛酸史，要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怎么办呢？那简单来说，就是说我这两天的课里面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啊、哦。就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有潜在意识的呼唤，自己里面的阳啊，在推自己的时候，那少阳这个东西不是就是一个从看不到的世界具象化到看得到世界的一个界面，对不对？那这个界面呢，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当初大宇宙的造物主，他创造万物的时候是抱着何等的一种热情奔放的心。也就是说，他没有我们今天那的人啊、哦，那么多的拘谨，那么多的控制，他是在玩的。我现在都在讲玄学啊，我没希望你听懂，等一下再回归正常。所以呢，你看造物主会造一些好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哦，就比如说这个公的孔雀，孔雀开屏美的那么不得了，对不对？结果偏偏母孔雀是没有审美观的鸟，那个公孔雀不管如何开屏，母孔雀对不对？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东西，就是你知道上帝造东西是这么不仔细的，乱玩一通的，所以孔雀开屏真的是他那个公孔雀啊，拼了命的开屏给母孔雀看的，母孔雀理都不理的，到时候谁来都一样。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少阳是一个很，就是少阳这个气啊，如果能够掌握的话，你的人生是一个没有那么多顾虑，没有那么多控制，就是你有很多冲动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就你也不会，就是你不会怕自己傻气，不会怕自己犯错，所以反过来讲，伤少阳的东西，因为你太阴，根本你行动力就已经低落，什么事情都是要想很多很多很多次才不敢，他都还不敢做。那少阴，他那是太阴，太阴，太阴。那太阴的人是，而且太阴的人不太会落到我们中医手上，太阴的人很拘谨，他还宁愿看西医。那这个少阳相火呢？其实用我很真心的话来说的话，少阳相火的本质，用我真心的话来讲是 叫做存在之光。可是这句话你们听起来会是玄学，就是我对我的存在，我对我的傻气，我对我的缺点，我对我脸上的青春痘，我都觉得蛮安然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我安于自己的存在。那一个人如果不能安于自己的存在的时候，他会代偿是什么东西？当然没有到那个什么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么严重的绝因病的问题，但是不能安于自己存在的人，他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控制。你知道瘙痒病的人特征是，哎呀，我今天时间不要拖，不然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啊？或者是我今天这个讲话不要太大声，不然人家觉得我没礼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就像我现在还爬不出这个东西。就像是莫姐问我要不要参加去吃饺子什么的，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每次到人家家里面都忘了有礼貌，然后我很害怕又在那边出丑，所以我不太敢去吃饺子。其实我是想吃饺子，可是我好害怕我很多事情自己管不好自己，像那个小狗小猫到人家家乱拉屎一样，我好害怕。就是你一直要想怎么控制自己，或者怎么控制别人。就比如说你的孩子，他就是一个看起来这个没什么脑的孩子，对不对？就让他玩吧，对不对？存在就好，不存在也无所谓，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但是呢，你就会觉得不行啊，孩子啊，你要上进啊，你要跟人家一样数学好，不然同学看不起你啊，对不对？当你动了这些念头，动了这些动作，你少阳之气就折损了，就是你的身里面，你的控制取代了你的存在的安然，这时候少阳之气就受伤了，啊。那至于阳明跟太阳啊，其实都是已经很美好的状态了，因为在我来讲，我过不了少阳啊，我很憧憬上面两个东西啊。那问题是，我好像还要勉力的在最后五分钟爬到最上面再给你看，对吧？老子不是这块料，就是明明海拔5000公尺就要发高山症的人，你要我去登喜马拉雅山顶啊？我在九寨沟就要自习了，你要我上圣母峰？还是讲吧。阳明之气的特征就是，中国人所有关于秋天之气的形容词，萧瑟的这个从革之气，潇洒，英文说的 cool， 还有什么洒脱，还有什么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凛然散也，那个凛然也是凉飕飕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啊，完全不计较得失，就是我不舒服就不要了，管你是谁，这件事做到了，阳明之气就全了。那我的话呢，是觉得最近很想啊，甩了我的爸爸，可是呢，每个礼拜呢，看他可怜，还是跟他吃顿饭，跟他吃饭我从来也不是那么舒服，就看得蛮讨厌，我是不舒服。可是呢，我又不好意思不要他，所以我爬不到阳明。我应该下次找个机会真的把他甩了。就看着人讨厌，就不舒服。但是这件事情，你说这是少阳爬阳明要过的关，你不要说你一个绝阴的人说看谁不爽就甩了，那这样子你干脆去拿原子弹炸地球算了，你懂我意思吧？就不要跳级，千万不要跳级。那太阳寒水的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个人他是有一种无意识或者说来自潜在意识的彼岸主导之光，他不知不觉的就会去支持到每一个别人的价值完成，就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觉知，他很柔软，他不会控制人，但是他跟人互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灵魂啊，是一个要当运动员的灵魂，对不对？他跟那个孩子互动的时候，就会让那个孩子越来越觉得我是要当一个当运动员的人，就他会不但自己的潜在意识有主导的能力，而且拉出别人的潜在意识，这讲起来是玄学的领域了吧。而这样的人最厉害的一点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坚强，太阳寒水之气，如果你要用耶稣基督的讲法，就是温柔的人会继承大地，就是他虽然一点凶狠的恶念都没有，可是你完全对付不了他，因为大宇宙会帮他， 那我的人生有生之年有机会欣赏到三个层次不同的太阳和水之气，一个是这个，我也不能讲细节了，就剩两分钟了啊。就是最近欣赏到的一次是我们台中跟我业务合作的林老板，就我跟那个林老板是这样的，阴错阳差的情况下，我跟他通到一个电话，然后阴错阳差的情况下，我问出来我的助教对他是如此的失礼，然后我每一句听到问出来的话，我就说对不起，我这两个助教马上开除。他没有一点点要对付我的助教的念头，完全没有，他一直是很温柔敦厚的支持我的助教或怎么样或怎么样，但是我的助教敢对不起他的话，必定死得很惨，你懂我意思吗？他杀人是不必用刀的，你要我的助教敢对他那个样子的话，自由天谴，我是刽子手，你懂我那个意思吗？他完全不必发恶念，不用起凶杀心，跟他敌对的人自己都会灭亡，温柔的人会继承大地，他的那个太阳寒水力道是沛然无欲的，无可抵御的，因为潜在意识在放大，就是阴错阳差我从那边得到这些事情，变成我不得不开除我的主教。那另外一个呢，一瞬间让我看到太阳寒水之气，这个东西也是要潜在意识能够主导的那种好基督徒才做得出来。就是啊，有一天我们的小方助教跟朋友逛玩具店还是什么的，在进电梯之前呢，跟一个先生擦身而过，然后忽然那个先生掉过头来对着他冲骂，追过来说，你刚刚勾到我的衣服，你怎么不道歉，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跟小方助教一起逛街的那个同学啊，会觉得说对方无理取闹，对不对，又没有看你伤到他，那为什么要这样的逼你道歉。结果呢，小方听到人家这样骂，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勾到别人，立刻一转身一个鞠躬说对不起，然后掉头就走，那人呆着呢，因为那个人他是要吵架的，对不对？可是你不晓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耶稣基督说的绝招，人家要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就是你呀，做出一个属于天然同理心的动物层面的投降的动作，对方忽然之间在他是基因的层面他不能对你下重手。那你说小芳为什么要这么屈辱自己？我说这不是屈辱，人生宝贵，你一秒钟一个鞠躬就可以把一个要打架才打出那段的事，你一秒钟秒杀掉，就是你的厉害，对不对？而且对方气被你卡住，回家还要生病。对不对？对方起恶念，但是你这一下对方有气都没地方发了，这就是太阳寒水之气的威力。可是这个真的需要那个人格结构非常像的基督徒，就对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接受，不会批判，那种真正温柔的人才会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那个丁助教有一次啊，骑机车出了一个小车祸，就对方要告他，那我就说如果你被人家告成的结果怎么样，他说就是我们台湾的就判我啊，判我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刑，但是呢可以换成罚款，不然就坐牢一个月，可是因为我是初犯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月的刑期的话，初犯的话就是不用罚的。那我就说你想要赔人家钱吗？他说也不想，因为对方是从后面撞我的车摔一跤而手断了，所以好像赔也没什么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人家手断了，我们台湾人是觉得谁受害就是谁是优胜者，对不对？所以就说那你就没关系了，你就让他告到底吧，啊，反正警察问你话你就回答嘛，然后就你就想说最后你就是要罚那个钱还是要那个坐牢，对不对？都可以，反正承认事实就好，对不对？然后他就让对方告，然后对方那个手断的太太啊，刚开始啊凶的要死啊，说你一点赔偿的诚意都没有啊，你弄人家手上的怎么样，说没关系，就丁助教一开始就抱定如果反正就是要来告输的啊。那告输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说你想不想给他钱，他不想啊，那你银行存款要点钱，对不对？好了，那钱提出来放家里床底下啊，那这样子他扣你银行也没钱可以查扣啊，然后呢就让他告到你坐牢吧，反正坐牢就不用坐了，对不对？初犯了一个月了不必坐，那丁助教就好安安稳稳让他告。然后呢就对方告着告着，然后看到要他吐钱他也没有，然后摆定了就是我要坐牢了，没关系，你就告到我坐牢吧，然后最后你告赢了我也不用真的去坐牢，对不对？就是这样笑眯眯的让你告的。然后最后呢，对方因为人家的目的是要钱呐、啊，对不对？ 知道自己走到最后一步，把这个人弄到去判刑，然后做一个不必去做的牢，我也要不到钱的时候，对方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空虚的疲倦之旅吗？所以终于那个对方就在这告他的一个月里面，一天比一天累，一天比一天累，到最后说我要回家睡觉了，不跟你计较。就是要练太阳寒水之气，你可以说用耶稣的教导，你也可以说用老子的教导，就是都是用那种最阴柔派的招数去得到潜在意识世界的资源，这个是水气的力道。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然后刚好六点下课。那同学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说我们今天继续收线，你有什么问题要提的，我现在可以有很多子题可以插，因为正课刚好讲完了，所以开尔说昨天不是解释什么三元对立已经讲完了吗？那至于理性的那个啊，什么还有个裂缝你要合上了才能开，对不对？那是一个太大的子题，所以今天不讲。因为事实上是你最好把理性请过来讲，就是谁是行家谁来玩嘛。还有没有啊？请说。 决阴分木的那个性格的人也会有太阳寒水。 对，那这个下课丙诺也问过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说什么意思，再说我跟你讲哈， 就是虽然很憋自己或者说是 核分裂的人也会 出现，但是依然上善若水，就凡事 得到一些。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说六气的那个伤水，千万别跳级，因为厥阴风物之气坏到极点，一个人哦，用完全的自责来否定自己的人，最会假扮道貌岸然的样子来形容他的这个代偿的超我。这个修道病这三个字，我那本书讲的就是说，台湾大部分的有道之士，那个修养特好啊，特别能包容的那种种虚像，都已经代表他厥阴风木之气坏到极点了。那通常的结果就是四年内就死于大肠癌，你懂吧？就是厥阴风木之气坏到极点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看起来的大好人、大善人、圣人哦。我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还是 那个，因为对照自己嘛。 哦哦。 昨天那个蓝色哈。 嗯。 今天 彩带是蓝色。 就是彩带是蓝色的 那个。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肝气郁结已经有一点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那当然我不敢乱打书啊，说什么我的修道病里面讲的东西要稍微了解一下。 我读过， 对， 但是我后来回去做过疗愈密码里面的那个这样子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找到了 原因， 那个心头的恨，而且就等于我的人生历程来讲特别顺，至少别人看来特别顺。然后是不应该有恨，但后来找到了那个恨是一个意外嘛，哥哥去世我怪罪到嫂子身上，我内心会恨他，这个恨就一直没有解，九年，但我其实对其他所有人都很宽待，我不知道这个恨怎么解。 哦，这个的话根本不是厥阴风木的事儿，这是一条干净的事儿，小事儿，就是你这个问题不必拿那个修道病的大帽子往自己扣，你懂吗？这只是伤肝经的事，就是那是内脏表上的事，你懂吗？只是伤个肝经，不是这个代偿反应。 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您说的这种代偿反应，其实在很多很多人，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做出来的，算上修道，就不算得上厥阴有问题吗？ 我们就是说，是事情严重不严重，你懂吧？就是你分分秒秒都在硬撑半正半个圣人，硬撑半圣人。徐哥说的叫装逼，是吧？就是说，还是说你偶尔会，就是想要挽救一下自己的自我感觉不良好，对不对？这都是有大小之分，而大小之分的那个能量伤害差别可以到万倍，是不是？那因为我是觉得啊。 你要看那个最顶级的绝阴风木之气毁灭的状态，一定要来我们台湾看佛教界。 你说此际吗？ 为主，别的也没多好，就是要欣赏那个东西，一定要来我们台湾看佛教界，那是最佳范例。 您刚才说那个五行，就是刚阳虚到克到脾阳虚的话， 哎，等一下，我先等一下，我刚刚那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就是那个问题我们 多少 的问题，对不对啊？有不严重啊？像这，就像绝阴风木之气不严重的，我说连躁郁症都叫不严重的，对不对？躁郁症都叫不严重，就是主情节严重一点，对不对？修道病更严重。那你要插同一个， 跟这个，就是说这六层面都有这种感觉或者视力发生的话，那怎么去？ 哦，从最差的那个开始救，就是你从绝阴开始修。我真的要告诉你，因为我当初就是绝阴不修，修上面整个还是坏掉，地基不好，不能往上爬，好不好？这是我的痛苦经验之谈。一定要先从绝阴、少阴这样一路修上去，不能去越级。那您说， 你刚才说那个五行，就是刚才五行就是肝阳虚导致的问题的话，能不能和这个绝阴风木这个问题能够联系在一起？ 可以的，但是厥阴风木之气，当然厥阴风木之气跟所谓肝脏之气根本是同一个东西，对不对？只是不同的舞台。那所以呢，你的这个所谓的我说伤厥阴风木的代偿反应，对不对？会不会伤到我们那个五脏的表格里面说的那个肝阳虚呢？会的，也会呈现这个肝阳虚克到脾阳虚的状态，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就要回头来检查了啊！你看到你身上有种种的肝阳虚的症，如果这个肝阳虚的症头是厥阴风木之气受损的，你要回到六经的世界看一下你的厥阴风木之气受损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轻微的受损还可以在五脏处理的话，你用什么一点点柴胡剂疏疏肝就解决，对不对？那大的受损，你根本已经有很明显的因食而化火的那个阴阳分裂的状态，你其实这个状态根本不是药能完全修好的，对不对？就除了自己的常年的反省，因为一个大厥阴病你要反省完3年是常态。但是呢，你要拖着不死，你好歹还有个什么乌梅丸啊、麻黄生麻汤那种药可以就是拖一拖，这样子可以吗？ 还有他那个肝阳和脾阳这个能量是怎么传导过去？ 阳虚则正克，不克土。刚刚讲过了，还是你要问更精确的科学问题？ 会，就是它的能量是因为是阴阳的作用。 我会觉得，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也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啊。是神秘学派里面的神圣数学的议题，就是当数字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五呀或者六或者三或者是二那种东西，它有一个必然的结构。但是神圣数字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今天神秘学派硬要讲哦，有一点像是在向上帝耍骄傲，就是这些东西大宇宙的这个数这个东西的本质是，我认为是上帝才知道真相的，所以我不想要，因为我们中医是搞巫术的，巫术是在我们人类无能得知真理的前提，借用象征符号来操作真理的技术，并不是代表我们已经大彻大悟到可以直接触碰到这个真理，好不好？所以请容许我谨守我的分位，知道我是一个巫人，不是一个开悟者。还有没有？还是那个话讲得太重了，大家气氛又僵了。 刚才讲的那个一个像钢琴的那个，一个是弦，还有一个进动台，一个拖动的那个问题。那刚才讲到巫人，然后有那个就是有邪气，然后像脐周郁结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等一下，你再说一次，就你再告诉我一次，再说一次。 就是刚才有没有你不是说你从墨蝶上说了一个？ 对对对，那前面我知道，你刚问我什么邪气，什么邪动，我没有听懂。 就是淤结， 就是真假， 真 假积聚， 对， 真假积聚， 就是脐中那块特别硬，然后 肚脐中是不是？ 对对，有没有见？ 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的辩证非常复杂。首先是这样子哦，真假积聚，如果是靠近肚脐的，对不对？伤寒论是先抓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就是那个地方柴胡龙骨牡蛎汤的腹症特别容易按到有一团怪东西。但是你要开柴胡龙骨汤症，你又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哪一块。他如果坏到已经坏到少阴厥阴的时候，柴胡龙骨汤还开不动，你懂吗？然后真假 可以试吗？拿柴胡龙骨牡蛎汤试一下。 可以试，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他真的是代偿反应非常严重，厥阴已经大破的人，对不对？你用少阳的话会死人的，你用柴胡会死人的，会把他虚到发什么其他大感染什么的死。你知道厥阴大破裂的人不能随便开少阳，少阳坏的人可以开厥阴。所以这个东西是你问到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想到要对付真假，对不对？一定是攻破。对不对？可能是憋甲呀，治疗痰饮的那些药物啊，或怎么样，对不对？或者你不轻不重，还有个牡蛎壳，也是引阳气入阴去破阴的。好，这些都是有伏马系统的标准版本用药的。可是这个东西，我希望那个人是一个个性上面没什么大问题的人，这样你就可以好几个方玩玩看。但是万一这个人是一个他的药的那个耐受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的人，你所有的攻破药都不能动的时候，你呢？如果他的是个性使然的厥阴病患者，或者个性使然的少阴病患者，那你让他先反省三年，等到他这个整体的基调爬上来了，有资本，就是他的厥阴的裂缝、少阴的裂缝都合上了，至少爬到少阳了，有这个资本的时候再去攻那个真假，好不好？就是如何拖着不死而彼此都有耐心，这其实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所以我不能够给你一个太轻松的答案，请你原谅我。还有没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今日散会了？就不要下课再来找我讲话啊！就是有什么话这边解决啊。是， 你怎么看待那个就是内功里边的那个自发性动作？ 着魔。讲完。就身上附了东西了，不然的话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因此而变健康呢？有。因为如果有个羚羊啊、鹿啊、狮子、老虎啊到你身上来玩你的身体跳跳，你会健康的像个梅花鹿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健不健康、气好不好，在于我们松不松，你懂吧？空虚之光的力量，对立能不能冲击、调和而融合的力量。像我们太极拳的话，不要我们太极没练过啊，什么听静接静，对不对？都在一个松，松才能听，松才能空，就是放松能够养出你的元气，然后呢过你的怦然心动的人生，能够养出你的少阴君火之气，然后你拥有彼岸主导的这个上善若水的力量，让你的这个小肠跟膀胱啊，跟命门的能量都满了，这个水星之气，你的命门跟丹田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基础中的基础，不在于跳动拍打拉筋，跳动拍打拉筋是完全还不能够到气功的领域的那些病人们做的事，而且跳动拍打拉筋也是你。拉筋是少阳以上的人拉筋身体会好，这个太阴到少阴的人拉筋身体会坏，因为他气不够，越拉越糟。 好不好？ 排长， 你极限，我跟你讲，拍打的极限可以降低一点，到哨音都还有希望。啊，最好别人拍，省自己也力气。但自己拍也有好的，就是差不多到这里。但是你真的拍打拉筋确实会比较好的，就是你完全不调心，完全不管放不放松，你只是单纯一个客观而言的拍打这个变数加进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安然的还是少阳以上。就少阳病的人真的拍打拉筋会好，会比较好。所以我刚刚不是我们这课一直在讨论，就你的人在什么地方，你就知道你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厥阴的人的话，绝不可练气，就是这一句话。可以啦，什么东西是不行的呢？就你练了之后必定入魔。 不应该像讲最高级的，就是说你上次说那个，就是说副交感神经达到最佳状态那时候，盖很多章以后， 嗯， 下一步是干什么呢？ 下一步啊，看 你什么时候毕业。 啊，就是你刚，因为你这句话暗藏一个，就是如果我的性生活美满到这个境界的话，对不对？ 开悟。 那你想开悟也行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性生活真的美满到那个境界，你的气场有那么好的话，那理论上是光是反省，把心的污垢去除到没有，就会开悟了。就是在那个反省的过程，但我没有练到，所以我不要跟你讲大话。但是我们修道界的标准规格是，如果你真的是盖了那么多章的人，你在反省的过程里面，你的表面意识挖了那些，越挖那个我执越少，对不对？那个彼岸主导的潜在意识量变多变多变多变多，哎，到一个点你忽然觉得我想起前世，那就差不多。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还早了，就你要先有这么美满的性生活呀。嗯， 怎么看待病气呀？给别人看病的话，会沾染这个吗？有 什 么防御或者是躲避的方法吗？ 啊，不用，没有方法，就是防御跟躲避了。 怎么防御？那就不能干这个了吗？ 我跟你讲，像我不是说嘛，我看我大陆的那些好朋友们，我都笑说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比如说李欣跟我哀哀怨怨啊，说是什么啊，我今天呢是看了三五个癌重症的癌症病患的，我虚了。徐哥哥哀哀怨怨呢，说我今天摸了个大肠癌的肚子，我虚了，伤了。我说你们大陆人真好命啊，就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台湾人是路上走过来一个穿着深蓝色的那个道袍的慈济人，你赶快避开两公尺以外，两公尺以内沾到气场你就受伤了，厥阴就裂掉了，塞满了 5.5 分的面波，坏到极点。所以你要跟我讨论癌症，癌症患者，我说我们台湾这边凶险的多，我没办法可怜你们被癌症患者成喘气。但是如果真的喘气了，第一个是这样子，就是你死你家的事，你真的能够那么淡然，那喘的少一点，就是不要在心情上太摄入他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心情上不要太摄入，就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啊，就是任何一个疗愈的权利跟能力都在自己本人，就是不要越俎代庖，听得懂吗？就不要有我多劝你，我多帮你开药，我多救你就能救得了你，就是不要有这种摄入性的观点，对不对？一旦你有这个摄入性的观点，你就算用电子仪器测他的经络，你人手不碰你也被传，这东西是念波的感应问题，所以你不要摄入。所以这件事情呢，说到底也就是佛陀来到世上的第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害你，那个人就是你，也只有一个人能救你，那个人还是你，就是抓紧这句话就比较不会被喘气。那至于说以医术的领域来讲的话，就是你万一被喘气了，你伤寒论真的要精神。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怪的气场，对不对？你厥阴裂掉了，你得知道你要吃乌梅丸救，你懂吧？就你要知道你被伤在什么地方，你不能说遇到一个癌症患者，你被他传了气，你不晓得那个怪怪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感啊， 你没有练成说我知道我今天是少阳被打伤了还是雪鹰被打伤了，但你被打伤你可以反省一下，然后反省一下呢也可以，就是你那个反省啊，比如说台湾最近前阵子流行一个书叫做零极限系列，那淘宝网大陆版的多的是，就你光是用零极限那个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对不对，只这样子顺它个几道都有用，就是只要你心情上没有越俎代庖，没有要办救世主，没有要太过于摄入，都可以清理，你要用药物清身体也可以，你要用那个什么对不起请原谅我清能量也可以，都可以啊，主要是千万不要以为对方的命操在我手上，好不好，就是心情上的不摄入是最要紧的，那其他的呢都可以修，那当然以医术来讲的话，你因为能够被人家传气传到伤到的，那通常都是少阴厥阴有大动的人，那你伤寒论的那个两个片你要经手知道今天被打到哪里了，这是技术面要会的东西，这样讲可以吗，还有没有啊， 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不给私下的时间。 那你就说嘛，愿意听 就 听， 不愿意听就其他人就可以走了吗？对不对？但是，我随便乱说好了啊。当你跟我讨论病例的时候啊，我只能够发挥平常的三成功力，因为我没有面对面看到那个病，就是事实就是如此。就是你就算告诉我他的脉他的症，因为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看到病人是乱玩他的，对不对，哎，你那个心脏跳舞的女孩什么男子彩带啊什么的，就我面对病人的时候我有一些招给骗出他的病，那你这个直肠子的人给我一个问诊单，我的所有的骗术都不能用，对不对，就发挥不了实力，你问我我的答案你也是觉得索然无味，说真的。 那个今天上午您说到那个异想人中，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异想人中的话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就会发麻。 你再比一次。 就是这里还有这里会发麻。 我觉得可以放过，就是你就让它继续麻，反正就是你的气在运行的种种反应之其一啊，就是因为呢你看这个地方啊，你因为它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点，就是你是不是那个中我们那个西医解剖学说的那个鼻窦区块啊有一些旧伤旧病，那它这个气如果要运行的话哪里塞到哪里会有一点那个怪的感觉，那在这是中医说的阳明经的区域，对不对，那另外一些点呢就是说其实人呢这个气要形成之前会有很多很多内在的阻抗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调节，真的有的时候身上一阵一阵麻，有的人是一手人中他会觉得身上的骨节一点一点变松，有的一手人中会觉得哪里痛一下哪里抽一下哪里热一下哪里冷一下，就所有的反应都会有，但是你要记得就是气这个东西你要尊重它的主导权，不是它尊重你的意，对不对，所以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只好就接受可能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吗，练气练到后来一定要知道的是你的这个能量的身体啊，这个东西有前世的考量的，就是你练这个气对不对，不要以为到最后一定是形成一个丹田的气场，因为丹田的气场这个小肠的这个水火之气对不对，是这一世的后输入的记忆，那如果你前八世都是练瑜伽的，你的身上先醒来的就是七个脉轮，这样懂吗，然后像刚刚后面那位先生您说的，就是说房中术它的终极是什么，我跟你讲房中术理论上最接近的开悟之路是瑜伽术的那个七个脉轮醒过来，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从房中术已经干满那么多章了，你真的是已经不需要开悟了好不好，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练气的话你不能太硬的预设它， 我跟你讲，反而是要去感觉你是不是能够感觉这个天地日月的运行都在影响着你的身心，对不对？这些的感知力的这个复苏，这个才是要紧的啊。 那请问这个觉音和少音可以一守人中？ 其实一守人中它的好处就是真的还不至于伤道，因为你想想一守人中它调和阴阳之气，对不对？那你觉音是一个阴阳分裂的病，对不对？它其实也是一个疗愈了，对不对？也是一个从觉音开始的疗愈。只是你一定要理解到，就是说你一守人中啊，得到的那一点放松，那一点自律神经的放松，你如果一天有三两次代偿反应的话，一定是破洞的速度比你补这个的速度要大，是不是？所以重要的是还是要先把那个让自己坏掉的那些事情能够找出来做反省，然后去做调节啊。还有没有啊？ 还有，您上午说到了一个，就比如说一个五个手指坏掉了两个，然后那个大脑会重新格式化只使用这三个手指，那么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假如说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就做了手术，扁桃腺和阑尾都被切掉了，那这样的话我的防御系统是不是也会就重建了？ 不是，脑归脑，你那个是十二经的词，就是说啊，扁桃腺已经切掉的人，因为扁桃腺是少阴病的疾病版图的第一关，所以你的少阴呢就是会比别人他会虚那么点。那阑尾切掉的话呢，那因为它是厥阴的那个调节下腹腔免疫机能的枢纽，所以你的厥阴的那个认识疾病的那个能力会差一点。我不是要诅咒你，我希望我们不是诅咒，因为我自己阑尾被切掉了，就说因为阑尾被切掉的人啊，如果完全不懂得怎么调理保养的话，他因为他的那个整个下腹腔厥阴管的那个下腹腔免疫力，他会有一种哦，好像近视眼，你知道，对，他看不到癌细胞，所以就会容易长大肠癌。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中医的救法，就是说，比如说，胆囊割掉的人呢，就有事没事喝一点温胆汤，去顺一顺胆经之气，用调理胆经之气来就是说安抚他这个缺掉。那同样的呢，这个阑尾被割掉的人，日常生活以伤寒论的版图来说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当归四逆加鱼浆护汤症，就是手指头忽然冰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乌梅丸症，忽然觉得上面燥一点下面寒一点，就这些哎，厥阴病的调子出现的时候呢，那你如果能够立刻用一个药去帮忙它舒服一点舒服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一个健康水平是还可以维持的。因为呢，你刚刚说的话，其实你的问题是对的，是我答错了。就是人类即使缺掉了这些脏器，其他的那个不是这个脏器的那个剩余的部分，还是会努力制造出属于这个脏器的那个内分泌的成分或怎么样，就是尽可能的挽救。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充满善意的身体，啊，所以你如果在能量的身体上面能够把你那个少阴调或者厥阴调调子尽可能的挽救的话，你有形的身体真的有可能分化出一点，就是明明不是肝也能够分泌一点胆汁的那种能力是可以的，就是人的身体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最厉害的人是阑尾整个人长回来，有的，但是很少，我此生也没有把握。啊，还有没有？好不好？那我们就到此休息啦。啊，还有人哦，穿衣服不是举手，是不是等一下？不是举手吧？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了，好不好？